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环保资讯知多啲，听绿色创新源。 海绵咧啲 PU 嘅好广泛咁样用到，但系全球嘅回收市场都冇乜人肯去做，因为佢后续嘅处理好复杂。 与校长的十三堂课，听校长早晨。 其实每个人咧个成长嗰个速度都唔同，咁点解我哋要怎画条线啊？你叻过佢，佢冇你咁叻，咁样系唔啱。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豪仔啊，考下你啊，究竟点样先至可以咧减低 B B 喺浴室受伤嘅风险呢？吓， 甜甜你考我唔到嘅，譬如我哋要保持浴室嘅地面干爽啦，同埋放置防滑嘅胶垫咧喺浴缸里边，咁 B B 就冇咁容易跣亲噶啦。 你真系叻啦！咁下星期咧，外甥女会嚟我哋屋企住啊，咁啲安全措施就麻烦你 check 下啦。 吓，咁都得。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丰收 baby 要 safety。 逢星期二，丰收快活人时段内播出，等我哋一齐关注 婴幼儿家居安全。 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达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嚟到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疫情期间，有好多朋友因为本身做开嘅工作受到影响，无奈转行。有啲话骑牛搵马，将来市道好翻，一定会做翻之前嘅行头嘅。有啲就话变行都冇所谓，搵到钱就得。疫情过后，可能就系俾我哋一个机会睇清楚，到底我哋对而家做紧嘅工作钟爱程度有几多。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欧。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啊！咁直播室入面咧有我哋两个啦，咁啊要睇下大市、啊。琴日恒指啊升得几靓仔吓，即刻咧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系早晨。 早晨啊 ，Kenny， 睇到琴日咧恒指咧继续升上去啊，升609点啦，咁啊，腾讯同埋咧美团咧再度发力啊吓，咁啊，令到咧恒指一度咧逼近咧29,000点嘅关口，咁睇嚟市况又好翻啲啲咯。今日市方面，你又点去分析咧？ 系啊，我谂暂时嚟讲咧，都系个大市会喺28,000到30,000呢啲水位里边上落嘅，咁就。即係雖然咧，就係嗰啲北水方面咧，就流入嘅程度方面咧，比之前咧就係減慢啲，因為都臨近春節嘅關係啦，同埋之前咧其實原來喺一月份方面啦，就係、是、北水淨流入都3,000億啦，已經係基本上等於咧就係、是、舊年即係全年嘅一半以上噶啦，咁就亦都等於再前一年嘅全年噶啦，咁所以變咗其實基本上就嗰個係一月份方面咧流入嘅錢係非常之係多噶。咁所以變咗就嚟到依個時間嘅話咧，可能減慢翻啲速度都正常。不過咧，依個勢頭係唔會變咯。同埋你頭先提到咧，騰訊啊或者美團啲股份咧帶翻市場，都好似我哋上一兩個禮拜講而家北水嘅特性咧，都係第一就係話係嗰啲大型嘅年金啊，或者啲退休基金嗰啲，都係買啲指數嘅權重股為主啊。第二咧就係佢哋都係內地方面咧，其實而家好多投資者咧。都是透過基金或者 ETF 嚟到去投資港股，其實基本上個禮拜咧都有幾個內地方面嘅新嘅基金咧就係、是、成立咧，都反應係好好，但係咧就因為太火熱啦，有啲基金係被叫停添，咁所以通常咧呢啲基金方面或者係透過 ETF 嚟投資港股嘅話咧，其實都係買個炸股嘅啫，咁所以都係維持翻我哋之前睇就話嗰個勢頭咧就係、是。 强者越强咯，即系落后者越落后咯。 系咁啊，讲下嗰两只抱团股啦，我都听你节目讲系讲抱团呢两个字啊，美团同埋腾讯啦吓，咁样咁啊，美团就高盛咧就报章嘅头版啊，高盛话睇到426蚊，咁啊有冇机会咧过年之前已经达一达标啦？ 嗱，今年咧因为嗰个内地嗰个政策就系、是就地過年啊嘛，就叫你咧就係原地過年，就唔好周圍走嚟走去啦。咁啊，原地過年嘅話咧，最好做咩咧？咁梗係喺屋企叫外賣食噶啦。咁所以變咗咧，就依啲應該都係春節一啲比較係概念股。時代轉變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即係以前咧春節概念股梗係買啲咩春運股啊、航空股啊、火車啊、酒店啊，但係而家都咩啦，即係都其實內地都 OK 嘅，都即係嗰個旅遊活動都恢復翻正常七七八八嘅。咁、但係就始終依一排疫症，內地都有少少即係爆發嘅情況，咁所以變咗我諗就依啲活動可能就會減少啲，咁就調過嚟咧就係可能依一啲喺在家活動啊、宅經濟啊、新呢啲係上手游啊等等呢啲嘅话咧，网购嘅话咧，可能又会成为翻呢个春节嘅概念股份咯。 系咁啊 ，Kenny 啊，今日咧阿里巴巴就会公布佢业绩啦，应该都系大家焦点所在啊。咁啊一阵间我哋即系睇呢个业绩嘅时候咧，应该即系睇管理层讲啲乜嘢去即系作啲点样嘅部署咧。 系啦，即前可唔可以炒炒佢啊？坦白啲咁样问啦， 嗱，業績反而我又覺得唔係特別太有咩太大問題，或者係太過驚喜都未必會住。但係咧就最大問題就係話，其實都係好似頭先講，管理層究竟講啲乜嘢？因為大家而家都知道咧，就阿里系方面咧，好明顯就受到政策風險咧就好大啦。咁究竟嚟緊？究竟佢用啲咩方法應對呢？即係好似之前咁樣，譬如好似騰訊受到手遊個因素所影響嘅，咁佢哋管理層都做咗一系列措施嚟到配合翻國策噶嘛。咁但係究竟今次阿里方面咧，會唔會有啲嘢做翻出嚟呢？咁呢個反而我覺得係焦點所在咯。但係我覺得暫時咧，阿里係都係政策風險係大啲嘅，所以你見到股價方面咧，就相對都係仲係落後。咁呢個時間我覺得都會維持，因為始終你嗰個問題就在於咧，佢嗰個市佔率太大啦，即係喺嗰個電商。咁而家嗰個係反壟斷嘅情況之下嘅話咧，佢點都要做一啲嘢，令到佢個市佔率下降，或者甚至無分拆一啲嘢出嚟啊，或者買走一啲嘢。咁所以變咗一定會對個估值上邊咧，會有個不明朗因素咯。 咁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啦。咁轉個角度講下手遊股板塊啦。咁Kenny之前都好喜歡嗰啲心動公司，琴日升26%喎。咁連一啲二線啲啊，平時唔係好喐嗰啲中手遊咧，都有得升。咁係咪大家都叫做諗定啊？過年冇嘢做，都係打下手機算啦咁樣。咁仲有冇得升啊？呢一個板塊， 係啦，頭先我哋都提到啦，就係話今年個春節概念可能同以前有啲唔同。可能真係留喺屋企打下機啊，咁樣呢個都係消閒啦。第二就話騰訊咧都出咗一個即係數據嘅嗰、那個一個手遊嘅呢個係研究嘅機構啦，都出咗個數據，關於騰訊方面有手遊啦，又繼續咧都係蟬聯咧就喺呢個係海外手遊嘅收入嘅榜首喎。咁啊，同埋都比起舊年方面咧個收入增長方面咧增長成30%+。咁所以都睇到就內地方面個手遊市場咧都係仍然都係一個高增長啦，同埋收入方面咧都係非常之理想咯。再加埋我諗都係即係疫症關係咧，就其實真係改變咗大家好多嘅習慣啊！即係就算香港而家好多唔少朋友都 work from home 啦，咁 work from home 嘅話咧，即係我諗唔多唔少都可能屋企打下機嘅， 少少地啦，少少地啦，唔鼓吹唔鼓勵，但係都鼓勵啲人會咁樣做噶啦。take a break 嘅時候， 雖然大家應該係守紀律嘅，不過我諗就相較喺公司度翻工嘅話咧，總有啲唔同嘅。 都明白嘅，咁大家可以部署一下同埋睇下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Kenny 鄧勝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該 Kenny， 我哋聽日再傾。 拜拜。 拜拜。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早晨时间8:18，早晨钟哥， 早晨啊崔杰彤， 系啊，喺电话旁边有林慧啊，早晨， 早晨啊， 系， 喂，崔神厨房，你最唔最中意咧？即系会去啲街市嗰度咧，都拣下啲新鲜嘅食材咁样咧？ 会啊会啊，因为其实而家真系好方便嘅，疫情之后咧，喺网上边咧都可以咧买到一啲其实喺街市揾到嘅食材，即系唔系净系话一啲现成包装嘅饮品啊嗰啲咯，即系新鲜嘅蔬果都有。咁但系咧，我真系比较少喺网上面买，等佢送嚟，因为觉得真系经自己拣嘅时候咧，好似系会特别买得靓啲咁样咯。 系咩？ 系啊， 你识嗰啲噶？ 即系要摸一下睇下， 即系敲下个西瓜，知道佢下边 系啦，即系睇下萝卜个丁够唔够大啊，咁嗰啲咯，系啊。 哦，都系嘅，即系如果中意煮嘢食嘅人，好多时都中意自己落手落脚去嘅。咁虽然而家咧，学你话斋就多咗好多啲平台咧，就可以好简单揿个掣咧就送到去你屋企啦。咁但系咧，我真系想话咧，女士们咧近日咧。可能真係揀食材嘅時候咧，都要多啲留意啦。 點解啊？ 成日都聽人哋講話咧，啲食材可能就即係有啲假乜乜假乜乜假。 是不是 的 是吗？不是最近应该是不嬲都听到这一句、啊。 都是的不嬲都有。不过呢即 见到好像都静了一排啦、 嗯嗯。 我自己见到报纸的时候呢我就觉得都挺得意的、 嗯。 因为呢很多时候呢大家都喜欢看一些电视节目就是变魔术啦不是通常呢魔术师讲完 It's magic, 这样呢咁跟住有啲嘢就变走咗喎，咁、今次咧就见到咧有一个女士咧买咗一隻鱿鱼翻屋企，跟住咧通常你即系都会洗下佢啦，咁然之后咧佢谂住煮噶啦，咁啊谁不知咧摆咗落去滚水度五分钟咧、就 it's magic， 哦溶咗啊！ 是啊成隻唔见 了。这个我有见到啊那张相好搞笑。是啊他说啊为什么没了的这样即好像变了一滩泡这样奶白色这样。是啊 是啊、就好像呢、你煮完东西呢上高有些不知道是味精还是油起了泡这样。 是、 一堆呢啊 ,Kitty 说的呢就是好像奶白色的、泡沫就好像一些、凝固了的啫喱状这样的物体呢、就浮在这里。但是个问题呢他买的时候呢这隻鱿鱼是重一公斤的。但是他最后五分钟之后呢就变成了一堆泡泡。这个人都算、醒目同埋有啲探究精神嘅。咁佢就返返去同一个街市度。 再买。 係啦同一档就买返一隻又系咁上一重嘅鱿鱼。咁、今次呢佢呢就即有呢个探究同埋研究精神呢就由采购去到返屋企处理同埋呢煮嘅时候呢都拍低咗短片。咁跟住咧，大家就見證奇蹟又再一次發生啦！ 哦，真係 再用多次， 係咯，即係唔係淨係嗰一隻魷魚有事喎？ 係 啦，係嗰一道嘅 嗰啲魷魚都係有事 ，it's magic 咁、樣嘅，咁啊溶咗，咁啊即係佢都有拍咗片啊，咁啊大家就話哇搞乜鬼啊？係咪真係啲假魷魚咧？定係點咧？因為你知道有時。我自己又不是很知道到底鱿鱼是不是价格很贵啦、因为我有时见到啲海鲜呢是真的是海鲜价的嘛。咁鱿鱼如果你要搞咁多嘢去即係整咗做一隻鱿鱼嘅形状所以知道鱿鱼都几複雜的嘛我结构是不是、除非你要整佢个样子之外仲有啲竹酥要做得似啦。 你只要需要一个帽你就可以揼好多隻㗎啦。 哇但 手工嘢嚟嘅都系讲技术啫。 系啦，即系好似一个艺术品咁，要整好多鱿鱼出嚟咁，咁仲要系似， 同埋鱿鱼都好不规则噶嘛，其实，即系佢只只都唔同，因为譬如我哋去街市买鱿鱼咁样啦，咁佢有啲好大只，有啲细只啲，有啲咧就叫做好似剪开咗咁样，即系你要拣边一只， 你分唔分得出只只只唔同，你真系分唔出噶， 唔系你分唔出，但系你会拣，因为你会拣唔同嘅 size，因为譬如你两个人食咧，你冇理由买一抽好大抽嘅，咁有啲咧就中意多啲脚嘅。有啲咧就可能会拣、 咁多只脚噶啦，你都会多啲。 唔系啊，有啲系有啲唔系，有啲系个身噶嘛，净系拣个身，净系买个身嘅，系啦。咁所以其实都会摸下或者会称下咁样嘅，都唔平噶。我觉得唔算一个好平。 咁啊， 嗱， 咪之后发现咧，嗰只鱿鱼系咪又用其他嘅物料制成嗰啲咁样啊？ 嗱，最后屘咧，佢系真系将呢个嘅样本食物样本咧就交翻去嗱，因为系国内嚟嘅。其实呢件事系发生喺四川啦。咁佢就去翻当地。嘅一啲嘅大学食品研究中心嗰度咧，就话原来咧呢只鱿鱼并非一只假鱿鱼，佢系真系一只货真价实嘅真鱿鱼。不过咧，原来如果将鱿鱼咧就系雪咗落雪柜啦，反复咁雪，即系可能你雪完又拎出嚟，雪完又拎出嚟咁样啦。咁佢嗰个反复嘅解冻过程咧，就会破坏咗鱿鱼本身嘅细胞。 於是乎一預熱呢，預熱水嘅時候呢，幾分鐘呢就會有一個叫做化學過程裏面叫做凍溶發生啦。 嗯， 是啦，即是好冻嗰个冻啦，融化嘅融啦。咁於是呢嗰隻鱿鱼就真係会融过原来。 係。 係啊。係啊，佢就係咁解释啦。 呢一个。 咪因为其实我諗好少人会反复咁样说嗰啲鱿鱼嘅。係 啦， 有 拎出嚟 食 完有拎出嚟。 即係譬如佢说完啦，咁諗住今晚食啦，攞出嚟食啊，算都唔都唔煮啦，跟住又说返。第二日又系咁样攞出嚟跟住都说返。 呢句说话呢我阿妈以前就有讲啊，即係譬如话细个呢屋企煲鸡汤呢，咁明明摆隻鸡落去㗎嘛。但屋企人食晒之后呢我又见唔到油呢，跟住我阿妈一定会讲啊，煮溶咗啊，煮溶咗， 啲精华喺度啊， 煮溶 咗，你饮汤啊， 跟住其实就系俾屋企其他人食晒只鸡，我冇得食就话煮溶咗咯。原來是真的、 哦、但真的有煮溶了， 真的有煮溶了， 真的有這件事的。不過呢我覺得他的小心求證的精神呢都是好的，畢竟呢吃下口的東西、當然是看清楚 check 清楚，不是真的有事啦，是不是？就算你說真的是一個凍溶的過程，溶到得回堆泡我都不敢吃了。 嗯， 咪咪又系正话阿崔杰同讲嗰啲啊嘛，啲精华喺晒个汤度嘛，应该即刻饮咗佢， 饮咗堆泡 啊！系嗰啲就系嗰个咩鱿鱼嘅精华。 但我真系唔够胆啊，因为佢破晒壁啊，佢直头系即系破咗佢嗰啲细胞啊嘛。 首先咧，如果你话正话阿林慧讲话佢去翻同一个铺头买咗两次啦， 嗱、 首先你去到买鱿鱼嘅时候，你哋会就咁样望住，跟住叫佢攞上嚟啊？定还是你哋会亲手攞上嚟啊？ 亲手攞， 即系你会自己接触噶嘛？ 系会接触。 嗱，如果系假嘅话，你摸落去， 佢有只钳嘅，佢多数有只嗰啲好似烧烤嗰啲银色嗰啲钳咧，俾你钳住， 所以 摆落个呢度。 你要信自己只手啊！即系就算你钳唔上，你嘅手你都要， 你都摸下佢， 要揩一揩佢，你知道系咪真嘢啊？或者佢个质地系点样？货真价实啊嘛，你要摸一摸先得噶。呢一样嘢咧，你留意一下，大部分咧。即系我哋即系香港人又好， 咩都摸，咩都摸下。 你去买嘢系咩都摸嘅，但系留意一下其他地方嘅铺头咧，即系譬如日本啊又好，好惊我哋去买嘢嘅时候咧摸佢哋啲嘢嘅，即系成个文化系唔同嘅。即系你一摸，譬如话佢摆个西瓜喺度，你摸咧佢就即刻摸一望你。做咩事啊？ 但我又觉得冇问题喎、买嘢嘅时候摸，即係无论你话食物又好啊，定抑或是即係已经包装好，咁、你都会想攞上手 feel 下有几重啊。因为嗱、譬如上次我同钟哥你讲即係有啲包装呢佢、都几呃人㗎嘛，即係佢可以喺嗰、那个设计嗰度落咗一啲心机，咁令到你呢即係以为啊里面系咪有啲果肉啊定系剩啊咁样。咁、你唔攞上手你唔熬下佢，你点知道嗰个系包装啊定抑或真系里面嘅馅 呢？呢个就系唔同人嗰啲唔同文化， 系 即系我哋叫做即系中国人又好，或者香港人也可以咁样，我哋经常都系中意摸啊，我哋一定要揸上手，特别系去啲菜市场嘅时候，要揸上手，你先至觉得喂嗰件嘢系啦， 系 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咁我哋就会觉得咦好似假嘅咁样，即系有呢、這个。 所以我上次讲嗰啲即系叫做精心设计包装，咪喺日本嗰度出现咯，因为如果你 唔会好似我哋咁。 系啦，因为人哋真系唔会摸嘛，即刻买就攞啦嘛，咁翻到去先发现中伏。咁但系我哋咧，即系摸下可能安全啲。咁不过，即系摸都要即系有你嘅礼仪嘅。有时候见到有啲人咧，即系佢唔系净系摸噶，佢直头有敲啊，有揿啊，咁样咁真系唔系几好手势。 好啦，即系讲时讲啊，老老实实，你两个去买嘢嘅时候有冇揿先？ 冇咁，冇咁，好恶噶啲阿姐都。 我最怕咧就系去买芒果嘅，其实。 点解咧？ 因为芒果咧，系绝大部分人攞上手，第一样嘢唔系净系晾下佢有几重。 闻咯， 闻啦、 啊，系啊系啊， 闻你已经觉得好奇怪，你怼到个鼻咁埋，而家戴咗口罩就话即系闻到咧。另一个指定动作咧，你一定会攞上手轻轻地揿一揿佢。 系。仲有一个牛油果又系，因为你要知道佢熟唔熟啊 嘛， 系啦， 系啊，嗰啲滑晒层皮唔食啊嘛，不过我一揿落去咧，好似瘀咗咁样噶嘛，瘀咁样， 同埋佢弹唔翻， 弹翻上嚟噶嘛。 咁所以有时候，譬如买嘢咧，我都会将呢样嘢交咗俾嗰个档贩嘅，系啦，或者即系嗰啲哥哥姐姐啊，即系问下，我唔识噶，你会唔会帮我拣只靓啲噶咁样？咁如果我咁样开到声，佢都系拣一个差嘅俾我咧。咁我覺得佢可能會受到良心嘅責備， 或者你 好似呃人咁樣，係啦。因為如果自己揀，其實你唔識，咁你揀走咗，咁冇得好怨啊嘛。但係你叫佢幫你揀，

一个充满异国风情、摄人心魄的国度，经历在大英帝国长年殖民管治底下，究竟印度的面貌是怎样的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光影中的印度》，一连两集，透过160多部悉心修复的珍贵菲林电影，带领大家穿越历史，一窥昔日印度帝国的辉煌盛世。 历史二三事之光影中的印度，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刘浮山原来可以咁浪漫。 你说你双手等我默许，为何我总不让你伴唱？你说你很想使我吻在独个流泪，多甜蜜但我不是一句。 我滴眼药水，你行过嚟帮我挡风。一个看似普通又真实的场景，成为今次 Serini 新歌的画面。作曲填词都是 Serini， 编曲有 A Good Day， 监制 A Good Day 加上 Serini 自己。今个星期新带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 ，Serini， 我在流浮山滴眼水多 JPG。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彭美讲心理， 风中定律。风中定律系指喺高峰状态系点样嘅情绪，以及喺体验结束嘅时候系点样嘅感觉。就住呢两个关键，就主宰咗人留下嘅印象系好定系坏啦。 8:40啊，讲呢个中风定律咧，揾埋阿小白出嚟先啊，钟哥，小白早晨、啊。 早晨啊，早晨系咪？ 喺阿小白发问之前咧，我都希望阿崔杰彤老师咧。 冇老师，再多次老师同学仔啫，一齐共勉之啊，一齐学一下。 崔老师嘛， 崔老师 啦，嗱呢一个咧叫做乜嘢咧？佢就叫做风中定律。风咧就系 peak， 即系嗰个高峰个风啊。中咧就系终点个中，就叫做风中定律。咁头先佢讲嘅意思咧，即系我打个比喻啦，当你话开车去某一个地点咁啦，我哋由广播道去中环咁先算啦。咁啊，就嚟到达目的地之前咧，严重大塞车，同你喺中途严重塞车，但系最后咧一路好顺畅咁样去到目的地咧，就算你用嘅时间系一样啊吓，到目的地先至塞车嘅话咧，就更加容易留下一个唔愉快嘅感受。 即系差唔多即系咪林天光濑尿嗰啲咁样？ 系 即系收尾嘅感觉咯。 系啦，即系话当一个体验啦，即系未必净系揸车嘅其中一样嘢啦。即系总之一个体验里边，去到差唔多完结嘅时候，去到嗰完结嗰终点个位附近发生啲咩事咧，好影响你对成个体验啊嗰、那个嘅观感 的。举一反三先，即系话譬如我想买个花樽， 系 我最初想去买嘅时候，我发觉个花樽裂嘅，但系最后佢都系得一个， 系 算啦，不如买啦， 系 同埋如果不如买个花樽啦，买完攞翻屋企开咗之后先发觉裂嘅， 系 得出嚟个感受就系唔同咗啦。即係去到最後，我都係有呢個花樽，我都係俾咗錢㗎啦。 是 但係一個咧就係我預先事前已經知道 一個咧就去到屋企買咗之後先發現， 係 係咪就係咁樣嘅分別？ 但係咁樣咧就似係受騙多啲喎。不過阿鐘哥啱嘅，你如果講話買嘢咧，可以舉一個例子，因為我記得我細個讀書嘅時候咧，讀呢個商科咧都輕輕老師有提過，佢舉嗰個例咧就係嗰間家私鋪，即係姨媽開嗰間家私鋪咧。咁好長啦，大家去過，即係因為佢個地方多數個鋪頭都係好大嘅。咁你一路行嘅時候咧，其實佢咪有條好似路徑俾你，即係教你點樣兜嘅， 係啦。成間鋪 當然啦，其實佢中間咧有一啲逃生門嘅，但係即係喺一啲好唔顯眼嘅位置，即係你突然之間哇肚痛要走啦咁樣，咁佢都有一啲點咧係俾你走嘅。 佢兩個櫃中間嘅嗰條 係啦， 通常通常 特別窄嘅嗰條， 特別窄嘅係你唔知嘅。 係啦，但係你有冇發現咧？佢去到某一啲點或者去到差唔多埋單嘅時候咧？佢就硬係會有一啲好平嘅嘢出現喺你眼前，又或者咧去到你埋單嘅時候，佢多數咧就會有一個餐廳或者快餐店啦，係即係唔係俾你坐低嗰只啊，買走嗰只，咪有啲好平嘅軟雪糕啊、 熱狗啊， 好平嘅熱狗、好平嘅嘢飲啊，就係當你完結咗成個旅程嘅時候，一係咧你就執到平嘢，哇！我買到5蚊一個鬧鐘啊咁樣，又或者係哇！我買到2蚊一杯軟雪糕啊咁樣，就令到你成個體驗咧都加曬分，即使可能中間你覺得哇好悶啊！我行咗成20分鐘先行完你間鋪頭，或者睇極嘢都睇唔啱都好啦，即係或者揾唔到你想要嘅嘢。但係去到臨尾嗰下，你離開呢間鋪頭啦，佢俾少少傻嘅嘢你睇到，或者少少傻嘅嘢你直頭係享受到嘅話咧，你成個體驗就唔同咗噶啦咁樣。咁所以咧，佢就話呢一個就叫做風中定律啦。 哦，原來佢哋有啲咁樣嘅諗法。我初頭諗住啊，佢整啲咁平嘅食物，臨尾嘅時候等我哋食一食，係因為點解咧？大家行到攰啊， 行到攰啦，咁大間鋪都 係啦，要食。原來佢哋都幾有心計喎，呢、這個 即係諗住以為佢係賺多你一次錢啊，諗住臨尾啊，刮得就刮啦， 幾蚊都 幾蚊放過你啊， 可能都都係啦，係啦，都一來係咁樣啦。嗱，我仲可以分享多一個即係美國心理學家就住呢一個定律去做嘅實驗咁啊。進行了這個實驗呢，就啲參加者呢間隔一段嘅時間就分成三次咧，將佢隻手就浸喺一啲好凍好凍嘅冰水裏邊。咁、第一次咧就單手浸60秒啦，咁啊隔一陣咯。第二次咧就用另一隻手去浸60秒啦，跟住咧就等手咧繼續浸喺水裏面，然後咧再慢慢增加翻啲水温，即係可能加翻少少暖水入去啊。咁跟住咧就接住咧就進行第三次啦。咁就問咧嗰啲參加者，如果你再試一次嘅話咧，你希望以第一次嘅方式，即係單手浸60秒啊，定係第二次嘅方式單手浸60秒？但是隻手繼續放在水那裡，之後呢就慢慢加一些暖水給你，你寧願是做哪一隻啊這樣。嗯啊、那竟然呢是很多的參加者 選 後者、啊 嗯、我都會選後者、啊、 為什麼、啊、 我覺得舒服很多咯，起碼我浸完之後呢，我不是說、好像被人凌辱完之後就沒有一件事、啊、他劏了我一刀， 你有沒有說到這麼嚴重、啊、小爬浸下水而已，被人凌辱你呢 即是喝你覺得人喝 有人喝回這樣的感覺、 哦、那鐘哥呢， 我會選第一個， 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喜歡那種痛快啊！ 哇， 爽 啊！哇，好正啊！ 即係隻手痹曬攞翻出嚟嘅時候， 嗱、啊，即係等於去你沖涼嗰啲三温暖咧，你都浸落個凍水度， 唔 係浸落個凍水度，跳落個凍水度，跟住上翻嚟。即刻落个热水度， 过冷河啊嘛， 过冷河，然之后翻上嚟又落翻去冻水度，佢唔会系你落咗冻水度慢慢煮翻热你噶，唔会噶嘛。 即系你中意嗰种快感， 嗰种快感啊。 嗱，但系咧，佢真系话，如果你用合理性去到思考啦、 嗯， 应该浸嘅时间越短越好啊。即系毕竟嗰盆都叫做好冻嘅冰水啊，系咪先？咁第一次你只系浸60秒就拎翻上嚟啦，第二次你浸完嗰60秒，你仲要继续浸，虽然佢慢慢加翻啲暖水，咁、但系你系咪应该？即係快啲拎翻走，你隻手會比較好啲咧，好過繼續浸喺水裡面咧。咁反而咧又真係去到第二個嗰個嘅試驗咧，好多人都係揀話我寧願咧繼續擺隻手喺度、然之後咧就繼續浸啲暖水，那個感覺好似好啲，即係好似小白咁講啦，好似即係臨尾咧嗰個感覺啊，令佢覺得成件事都冇咁痛苦。咁但係鐘哥你中意痛苦嘅，咁你就好固然會揀第一個啦咁樣。咁呢一個咧亦都係可以用呢個風中定律去到解釋。就是去到一件事临尾的时候，只要个结果即是给你一个少少好一点的感觉，你对成件事的观感就改变了。 那 你日常生活裏面有沒有什麼是這樣活躍或者運用到這個定律的呢？ 當然可以啦，除了剛才說買東西的時候，譬如你走到一間店頭，差不多去到完的時候給你一點甜頭，或者有時譬如他搞一些抽獎啊，或者送一件小禮物給你啊，這些呢都可以叫做風中定律的，即是去到你臨完結去走的時候有一些很正的東西。第二樣咧就係你識一個朋友喎，佢話都可以應用呢個風中定律喎，就係同佢傾偈嘅時候啦，去到一個好開心嘅位，咁你就特登將佢變成一個完結。即係譬如本身我約咗阿鐘哥傾偈， 就係一個 goodbye kiss 啦，係嘛？ 哦， 係 啦 ，goodbye 就唔係 kiss 啊，講到開心啫，你唔好諗多咗啦。你睇啲咩電影啊？ 佢講到其實最緊要就係收尾嗰一下，收尾嘅方法。 最開心嘅時候 kiss。 係啦，最開心嘅時候 kiss。即係譬如我哋平時當我哋做節目咁樣啦，呢、這個環節要講到五十分先至去歌嘅。咁但係咧，你去到48分嘅時候，有一個好好嘅 punch 位，即係嗰一個咧係一個好愉快，大家覺得應該要完結嘅時候，你就應該要完結啦。咁令到之後咧，啲人會繼續想聽落去。如果唔係咧，你去到完結嘅時候，反而冇乜嘢特別嘅感受俾到人咧。佢個印象就冇咁深刻或者冇咁好啦。 所以我成日話做節目千祈唔好磨爛隻啊嘛。 係啊係啊， 即係差唔多完你就好收啦。 係啊係啊， 唔好係咁拖落去。 係啊係啊，咁而家咪要收啦。小白，我哋收啦。 好啊。 化了他，手邊。储蓄吧，乐停吧，仙境可以碎纸烟霞，我又怕牙齿换了，练好路边不再有花。生了他，担心经济下秒更差，讲好一起看奥运，都怕有突发，坏事竟讲着笑话，快乐会不会重来？这刻未再。 时间8:51，听紧由周怡容祖儿嘅《东京人寿》。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好，电话旁边咧有。芭比喺度嘅， 芭比早晨， 早晨啊！ 我咧今朝早咧有一啲分享咧，想同你哋讲噶，就系咧关于我之前咧尝试去一间我未去过嘅餐厅嚟嘅，咁啊只不过喺嗰度咧谂住求求其其食一餐啦，咁啊谁不知咧一打开嗰碟饭嘅即系嗰个送菜嘅时候咧，就见到一个活生生嘅昆虫咧，就摊咗喺个白饭嘅面，就匿埋咗喺只煎蛋嘅底咁样。哎呀，你哋有冇试过相关经历先？ 梗有啦， 真系咁系添啊！你见到乜嘢啊？碟饭？ 咩都见过， 系啊， 强仔啊见过啦，即系小强啦，咁啊见过蚂蚁啦， 系， 跟住啊仲有见过啲咩？又系昆虫类咯，咁但系我估计其实咧，即系要帮啲饮食业解下话，其实佢哋都唔想嘅，因为啲嘢实在太好食啦，佢哋咧会 吸引咗佢哋。 系啊，嗱，情况好似乜嘢咧？你去 BBQ 嘅时候，譬如你去啲露天嘅 BBQ 场咧，咁你未燒嘢食嘅時候咧，啲昆蟲唔會嬲住你噶，係你一路燒嘅時候啦，又茶蜜糖啦，跟住又啊煎嘢啊，或者煮燒嘢食嘅時候，嗰啲味道啊，跟住啲昆蟲就會嚟嬲你咯，咁樣。咁所以呢個都係無可厚非嘅。咁尤其是你去過東南亞嗰啲食嘢嘅地方啦，哇！即係食一碗泰國面咧，勁多烏蠅 啊，好多人同你爭食 㗎。係啊，咁樣咯，即係當然，即係食到昆蟲啊，大家都好唔開心噶啦。我都有試過呢啲經歷。 阿歐利呢個講法咧，好似我媽成日教我咧，佢話咧，你如果食到咧煮出嚟嗰碟菜咧有菜蟲咧，你應該慶幸佢冇農藥，呢個道理一樣。 這個又真 喎。咁我都係慶幸。你媽咪煮呢、這個護絲俾我哋食，護蝦會開心啲啊！ 收到咯， 收到你哋嘅心意 啦， 係啊， 好啦，咁啊嗱，點解今朝早咁樣講咧？就係、是、因為咧嗱，我自己上次遇到相關經歷嘅時候咧，咁我當然都係舉手要求換啦，因為我上一次嘅經歷咧就係有一隻小強嘅，咁我覺得咧嗱，因為我試過，如果你食啲湯粉湯面咧，有時我要一兩隻嗰啲細細只嗰啲咧，我通常咧我都算數啦，即係撥埋一邊啦。我心態就覺得睇到又好，或者睇唔到又好，咁由得佢啦，費事麻煩啦咁。咁但係上次咧嗰只嘅體積比較大咧，同埋佢喺正中間咁肆無忌憚咁咧， 係生定係屎㗎？ 喐喐地嘅只腳都仲 半生半死， 系啊，摁緊腳咁。 我會通常遇到啲情況，我會即刻埋單走噶，係啊，跟住話啊，你呢度有隻曱甴啊，我唔食啦咁樣，跟住我走啦咁樣，係啊，跟住佢通常話唔使俾錢嘅，跟住就走，因為你根本冇食過任何嘢啦，係咪先？同埋咧，我唔可以再喺呢間餐廳嗰度食落去。其實咧，頭髮同埋曱甴咧，都係我自己。如果喺一碟嘢入邊見到咧，我會好反胃啊！即系嗰一下即刻嚟了啊、我唔得嘅，真系系啊 ，Barbie 可能你好啲。 我谂我下次都应该要学下你呢个方法。咁我咧就真系举手换嘅咁，但系我换咗出嚟之后咧，我就硬系好似都凝住咧。学阿 O 话斋就硬系觉得其实系冇乜嗰个心情再想食噶啦。咁、但系就已经叫咗换啊嘛，咁啊冇办法啦。咁即系硬着头皮都食少少啦。其实可能都系不两更就埋单走人噶啦。咁但系咧，我真系唔够醒目啦，因为咧即系掀开报纸见到有位男士咧。其实都我觉得算不算叫醒目呢，但是我觉得他都是一个测试来的。他遇到我们同样的情况、就是真的吃到有小强在碟饭上。但是呢他就做了一个举动，他在要求换这碟饭之前呢，他放了一个记号下去这个、那碟饭那里。 什么 事啊？他放了个银仔进去。 哦， 系啊， 喺香港噶呢、這个 case， 喺香港噶呢、這个 case 系啦。 哦，即系佢睇下佢整个碟新嘅，定抑或是系就咁滗走咗面嗰只昆虫俾翻你？ 冇错啦，嗱，因为其实我哋嗰个唔安乐咧，都系源自于到底其实系咪转个头，即系。換咗個擺位，然之後其實拎翻同一碟翻嚟咁， 翁翻翁翻靚俾你咁。 尤其是啲炒飯唔覺咧，係咪先？係啊， 係啦。於是乎佢就用咗呢一個硬幣嘅招數，咁佢係擺咗1蚊落去嘅。咁然後咧，佢就發現咯，佢原來真係俾翻同一碟佢喎。 呢、這個真係好差嗱，講真啦，飲食業已經係寒冬啦，咁、你而家仲要做啲規矩做得咁差嘅話，你根本就唔想再繼續經營啦。 你呢啲消息啊，一上咗报纸啊，真系讨论区见啊，咁一有讨论区，即系有人讨论啦，一有人讨论，即系冇人会再嚟你间铺头啦。 系， 等于即系呢一碟饭，你咪换咗佢咯。其实我知道冇人想啊，都系嗰只小强自己跳入去噶咋。 都系佢喂食。 我都深信佢唔会 太好食啦。 佢唔会好似嗰啲叫做番茄仔咁样爱嚟半碟嘅，佢真系唔小心唔觉意点样都好，咁你咪成碟换咗佢咯。 系啊，其实都系啊，因为你咁样咧损失咗个口碑咧，同埋之后咧就更加唔会有人再嚟帮衬。 我估 Barbie， 你上次嗰个 case， 你都唔会再去嗰间铺头啦。 我唔会啊，我真系唔敢再去啦。同埋后屘咧，我先至发现咧，原来网上都有人讨论咧。我嗰次已经算好彩啦，我坐嘅时候只系见到碟饭入边有啦，我直情后屘见到有人咧影咗啲咧系有其他小动物喺度一齐食嘅相片上去咯。 所以真系大家食饭嘅时候咧都要留心啲同埋小心啲，啲侍应啊，同埋咧即系啲厨师们都紧守岗位啦，睇、 啊、 到都拨走佢或者煮个碟啦咁样。 即系唔悭得啊，因为最怕就系、是、即系食咗落肚，啲客人有唔舒服嘅时候，重大件事啊嘛。 咁啊，多谢 Barbie 呢个提供啦，唔该晒。 好，唔该晒 Barbie。 系啦，所以咧即系乜嘢都可以强啊。 系 食饭就唔好见到 小 强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二月二日是一年的第三十三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三百三十二日。1920年二月二号，当时的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视为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的诞生。标点符号是书面上用于标明句读同埋语气嘅符号，亦系辅助文字记录语言嘅符号，系书面语嘅组成部分，用嚟表示停顿、语气以及词语嘅性质同埋作用。西方标点符号喺16世纪主要有朗读学派同埋句法学派，到18世纪则采用西欧嘅标点方法。2月2号出生嘅朋友，具有优雅高尚的气质，蕴含自身文化的根源，拥有灵巧手段，可以完成复杂事情，喜欢努力工作，惯于用自己方法处事。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活用标点，可不可以增强同别人的沟通？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写文章，我哋懂得运用标点符号将语句划分。人生阶段，我哋又懂唔懂得清晰地分开段落呢？ 九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天桥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嘅，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咧就喺龙盘苑嘅，咁较早前咧长沙环道左转翻去青山道，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系影响到长沙环道出翻去青山道方向啦。就挤塞龙尾喺美丽道，咁反方向荔枝角道去入翻美孚方向，咁有个弯位转翻出去长沙环道啦，都受影响。龙尾就喺长沙环警署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新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刚才讲了受意外影响，龙尾就排到去龙盘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 挤塞，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咁而家排到去奇德村新村。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白和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和合石对出。咁提一提大家啦，咁由于受防疫措施影响，咁而家元朗嘅安兴街、安良里同埋安顺里咧，仍然系暂时封闭。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由日本作曲田自家江崎体育火拍组合 Urufuruzu 嘅 Matsumoto Tortas 松本 Churches， 佢哋都为咗最新版嘅日本精灵电影唱出主题歌曲。今次嘅电影讲述由宠物精灵养大嘅人类，最终喺人同埋宠物精灵之间如何做一个桥梁，中间嘅父子情又如何连结呢？江崎体育喺创作呢首作品嘅时候，亦都将富有父子之情嘅感情写埋落去。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江崎体育》加上松本 Churches， 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生物。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江崎体育》同本 Churches， 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生物。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啊，投资 O2O， 阿奥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投资者咧对散户同埋大鳄嘅对冚啊，可能咧会加剧市况波动嘅忧虑咧，就开始减退啦吓。咁啊，美股咧显著反弹啊，道指咧升229点，标普500指数咧升59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332点啊。科技股咧继续做好，有好多唔同嘅科网公司咧都有得升啊吓，带动咧腾讯嘅 ADR。都升了上去，咁啊，腾讯究竟是咪一步到位啊？今日就已经咧可以上到咧740蚊咧，一阵开市你未知咯。 唔知道你身边识唔识得呢一种人呢？有一种人每日都会犯错，日复日，年复年，都会不断咁样重复自己嘅错误。可能是性格引致，可能是不会反省。如果遇到这种人，我们会说 A leopard doesn't change its spots. A leopard doesn't change its spots. 想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林慧转头告诉你。 信服不倒的黑夜炮灰， 信心再换着狂野改换，擒住你，然后使身心崩溃，遗留一串追悔。在沉寂越冷之夜，或嘈杂热烫深夜，定天他穿着黑裤，是客校最狂危险夜。欲和梦，愿目里激射，梦和醉，完全跟他编写。你将不懂抗拒，是黑袍的那含笑者。然后他会建议你同琴夫，把心都交予他去把护。谁料过了这关的他，却又念旧要有新故。 A leopard doesn't change its spots. A leopard doesn't change its spots. Leopard 意思即是豹，豹身上是有很多不同的斑纹的。它们的斑纹虽然多，但是就永远都不会改变了。如果我们说 A leopard doesn't change its spots. A leopard doesn't change its spots. 意思即是说它死性不改。明明知道那样东西是不对了，为什么不试试换个方法呢？偶尔停落嚟谂一谂，反思一下，可能会有进步嘅空间呢。今日开始，俾个机会自己停一停，谂一谂，听日就可以做得更好噶啦。A leopard doesn't change its spots. A leopard doesn't change its spots. 如果你都唔想再俾人话你死性不改嘅，不如今日开始，我哋戒咗嗰个坏习惯佢啊！ 梁荣忠， 点啊？崔杰彤， 忠哥，听到呢地音乐，你谂起啲咩啊？ 就嚟过年咯， 仲有咧， 开开心心， 仲有咧， 晨光第一线继续系八点到十点。 梁荣忠、崔杰彤、阿 O、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新年都系晨光第一线。你有冇谂过派利是啊？ 冇喎、啊。 点解冇啊？ 今年经济唔好咯。 咁呢啲意头嘅嘢唔关事嘅。 成日都话咩红纸一张，红纸一张，净系写咗红纸里边 都开心，都开心。好，请埋你家人医生出嚟先啦。早晨， 早晨， 医生。 早晨，早晨。派利是都系要派嘅，不过可能咧入边啲馅咧就少啲啦。冇问题嘅， 系冇问题嘅， 冇问题嘅。 多谢医生力撑呢样嘢。 最紧要系祝福，系啦， 系啦。头先系停一停，谂一谂。有些事我想極都不明白 的。什 麼事呢？為什麼呢？在我們佐敦區呢，很多銀行呢都是因為疫情關係關門、 嗯、 我想極都不明白、我又在那條街、很多超市又在那條街，為什麼單單銀行就要、不方便呢、真的不明白。如果你說是好人多去銀行，現在又不是、好了，銀行與入來的顧客呢又有玻璃、有什麼隔住了、入去你又測體溫又、結手液、難道你說銀紙、但是銀紙你沒辦法了，現在香港都是要很多的紙幣、那些這樣的嘛、又不用怕得那麼緊要的，但是為什麼是要令到市民那麼不方便呢？搞到我去銀行要去尖沙咀嘅。 哎哟、可能佢就逼我哋要用嗰啲线上銀行啊。 係 呀、要學識用嗰啲。 但係佢連嗰啲咁樣嘅即係所謂銀行機都閂埋門㗎喎、咁點解呢？我真係想搵個銀行，唔知搵邊個問啦、點解要咁同時係重開無期㗎喎。係 咩？ 邊有講㗎，佢話直至另行通過為止。咁啊，點解係咁樣呢？我真係要你又問一問， 我真係心有不忿啊！呢樣嘢， 唔好嬲，唔好嬲，李醫生，係啦，睇下網上銀行幫唔幫到你 嚇、 啊？有啲幫唔到嘅，有啲你去攞利是封，你攞唔攞到啊？ 哦，利是封 要郵寄啦，我利是封呢啲我有，雖然我唔封利是。 李醫生，李醫生今日有一個好大嘅理由唔封利是，我攞唔到利是封 咯，我都冇開門咁啊。 咁啊，另外有要讚一讚嘅，咁、我哋身處佐敦區啦，咁啊附近喺寶靈街咧。就是市政大楼有个检测中心的、我礼拜六夜晚黄昏的时候去那里做检测、真的服务非常好很快、12个钟头手机已经有嘟嘟、有说阴性检测结果了、 但 我觉得是很多人很辛苦做很长时间、就为我们的健康、为社会的环境呢做出很多的贡献、多谢先有关部门真的做了很多事情、好了有个讲一下病例、在外国呢有一个60岁的女士突然间就要去到急症室看她左边身呢这两个礼拜越来越无力结果去医院那天呢就直成左边身就动不到、医生问喂你还有没有什么病啊樣我这两个礼拜呢我本来呢我今天准要去剥牙的因为右边牙痛现在又头痛这样。立刻呢是照呢是照什么呢就照一照个脑先。咦发觉右边个脑有个圈状的好像一个脓疮这样样、 哦。 是啦嗱你牙痛为什么又左边身又不喐得、通常第一件事就想想会不会个脑生瘤啊会不会中风啊、但是呢这个磁力共振看来呢又不似中风又不似生瘤啊。咁啊然后再睇清楚再照一照呢原来佢系有右边啲牙有个好大嘅牙疮。 哦、 牙嘅脓疮。牙嘅脓疮呢如果你冇处理得好呢呢啲脓疮啲菌呢就可以走上脑嘅。係啦 牙疮菌上脑啊。 係上脑呢就变咗脑有个脓疮啦。 即係喺口腔里面嘅。 口腔嘅牙嗰度啊直情唔好所以唔好睇小牙痛。牙痛可以影响好多嘢影响你个鼻窦啊影响你个脑啊咁样。好啦咁急急呢就係要嗱咁你会唔会使唔使开脑啊攞咗个疮出嚟抽咗出嚟咁唔使住。先生呢就立刻呢就做手术啦搵返啲牙科医生啊一齐外科医生啊咁搞掂嗰个牙疮剥咗隻牙然后呢就用咗几个礼拜呢咁呢啲咁嘅抗生素啦一路呢就係注射嘅静脉注射打咗呢个抗生素。咁抗生素之后呢六个礼拜我打咗即係已经要读六个礼拜然后呢就慢慢去康复啦。咁而家嗰位女士呢唔需要话开脑但係呢用抗生素剥咗牙搞掂个牙疮呢咁就搞掂啦。咁、原来呢喺呢个所谓个脑入面有脓疮呢 14%14% 是因为牙的发炎的。 14% 其实个比率几高的。 几高的几高的。所以呢就不要看小牙痛不要看小牙疮。 哇这个病人都挺忍得的、我们经常都说牙痛惨过大病。大病你有粒牙疮在里面顶住无论你吃东西又好喝水又好再加上它发炎呢、你都说得是一粒疮。即其实它有它的体积在这里。 有 的 了。 它都是仲可以 忍 到 咁 耐唔去处理佢咧？ 喺外国唔系忍唔忍嘅问题，唔系等嘅问题，你系要有 appointment， 轮、到你得噶。 哦，吓咁难去睇牙医噶？ 唔容易噶，哎呀，真系唔容易噶，即系你啲牙好啫，系嘛？ 唔系，我唔知道外国嗰边、外国嗰边系点样样。 外国好多咧都系要等嘅，譬如我约咗两个礼拜后好啊，你嚟剥牙啦咁样。你未到佢未必睬你㗎嘛。尤其而家呢个新冠疫情好多嘢都好唔方便㗎嘛。包括去银行攞钱都 系 好唔方便㗎嘛。 都系呀搭多个港铁站啦医生冇辦法啦。 好啦咁讲开呢个新冠呢另外一个问题就系、 你惹咗新冠， 嗯， 你会唔会再惹嘅？ 但系暂时睇啲数据，好似系会的， 会啊，系咪啊？ 而家完啦，我哋全世界咧，而家咧系有四种普通嘅流行嘅新冠病毒嘅， 嗯， E9E、NL63、OC43、HKU1 呢四种。都喺人類咧就走嚟走去，通常咧係呢個氣管發炎啊咁樣。咁啊，通常咧喺呢啲普通嘅新冠病毒咧，佢哋嘅免疫力大概應該有一至兩年嘅。嗱，但係而家新冠係一種新嘅品種。咁啊，咁我哋點研究咧？喺英國咧，喺由第一波即係舊年咧三四月咧係第一波喺英國。咁就有11000个。医疗工作人员呢是惹到的。咁但係再喺第二波嗰陣时候，即係去年嘅10月11月呢，係没有人惹到喎。喺呢啲下呢啲11000个呢冇人惹到喎。即係冇病徵啦，我哋咁讲。咁所以话佢哋估计呢最少都有6个月嘅抵抗力。咁全球嚟讲呢，我哋再惹到的新冠病毒都是31个度的、通常再惹到呢就是轻微一点。但是呢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们只可能推测呢，就是第一次你的病症是很轻微的。很轻微呢就变成说你的身体的免疫反应呢就不是很强。所以呢是有可能惹到、再惹回的。另外呢有一些病毒呢它有些变种了，它可以匿在你的身体里面，是可以惹到你，但你呢又没有病征的，但迟些呢就可能又走出来、就是说有些是再惹到，有些呢就是匿在那里然后再发出来这样而已、这些呢就要继续研究了、但是很有趣，会不会真的有我们的新冠病毒这些呢是会匿好耐嘅呢？有可能嘅，因为点解呢？如果你惹到新冠病毒，你冇咗嗰个味觉，冇咗个嗅觉呢，呢一个冇咗呢啲咁嘅功能呢係较长一个时间嘅。所以佢可能真係匿喺你身体，好似水痘病毒匿喺度㗎。好啦，咁但係呢有啲我哋话通常有病毒入到你身体呢，你就有呢个免疫力打佢咧，但系巴西嗰只咧，似乎又有魔法喎，佢可以逃避呢啲咁样嘅免疫力嘅喎。 嚇， 係啦， 咁即係打不死。 係啊，呢個係好擔心嘅。Brazil P 一，真係可以逃避嘅喎。咁所以話呢個究竟係點樣咧？即係我哋即係叫求上天保佑啊！真係，好啦，你如果你真係不幸惹到新冠病毒，你会唔会以后我唔怕啦，呢6个月乜都唔使啦，口罩都唔使戴，并不是㗎。 又唔 係一定係你惹到之后、你病好啦，所谓、你一样要係保持社交距离、一路要注重个人卫生，戴口罩洗手啊。 係你一点疏忽都唔得 啦。係啦。咁喂，如果你讲话咁，如果你惹到之后个免疫反应都唔係好好，咁打针嚟做乜嘢？ 係囉。 好啦。但是呢，研究是看到呢，如果你有打了新冠病毒的疫苗呢，它那个免疫反应呢是强很多的。比这个自然感染呢就更强。同时呢持久力呢就应该更耐的。所以你如果你真的好怕好怕，如果有疫苗到呢，唉，打咗佢先啦，唔使打，即係令到你唔好驚得咁緊要。即係而家呢個唯一我哋嘅武器呢就係、呢個疫苗。但係唔代表你唔使做其他嘢。 明白，系啊，继续都要洗手、戴口罩。 系啊，不过都明白啊，即系而家疫苗，大家都会可能有另一番嘅忧虑啊嘛，都系。 系有阵时冇办法噶啦、 啊。 如果你个系真系对呢个病情系好担心嘅话，系嘛，你可能真系惊到都唔知点好啊，家人唔敢出，乜嘢都唔敢掂，咁点样啫？系嘛、唯一靠武器啦。所以不需要怕得太多的。 是好，唔该晒李医生，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 O K， 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啦。 神 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9:25啊！电话旁边有 Kason 罗启生，早晨啊 ，Kason。 早晨 ，Kason。 喂，早晨 ，Kitty， 同埋 阿欧喺度啊。 Hello。 喂，今晚啊8:00啦吓，睇下呢个4:31啦。 系、 啊。因为咧，国家主席咧，习近平咧就充分肯定啊林郑月娥咧呢一个港区国安法嘅实施啦。 嗯。 咁之后咧，又会有好多嘢咧啊，咁啊。究竟大家怎睇呢？今晚呢就是会有于品海。 是。 于品海呢就同大家讲下呢个中央政策啊，咁样睇下佢见解啦。咁同埋呢晏昼4:00嘅时候呢都会有个 Facebook Live 咁。如果大家想睇嘅长版嘅话就晏昼睇啦。睇下呢个剪辑精华版呢就今晚8:00就留意啦，港台电视31。咁跟住呢去到呢个日常8:30完區區小節裏面咧，就講下啦。啊，這個、呢個咧十上一年咧就11月啦，房屋署咧就向華富村嘅居民咧發出呢個通訊啊，提出重建方案啊。 嗯。 就分三批清拆同埋遷徙嘅喎。啊，咁啊，究竟係點樣咧？佢哋可唔可以住翻喺原址咧？你知啦，嗰度風水好好噶嘛。 係啊。 咁但係咧，喂，即係其實咧，一啲舊嘅屋邨咧，即係好多老人家嘅。你咁樣搬一搬咧，佢哋都幾難適應噶嚇，可能好多雜物啊，又冇人幫手啊咩，即係佢哋係點樣有咩感覺呢啲村民嚇，咁、可以睇睇啦。咁另外咧就係、是、兩位咁後生，知道邊位路雲南啊？ 梗係知啦，係 啊， 係啊， 即係長頭髮，兩眼似星光嗰、那個， 係啊， 兩眼發青光啊，係啊，咁樣啦嚇。即係路雲娜咧，嗰陣時唱好多咧，尤其是我哋最熟嗰啲咩《千年女王》啊嗰啲歌曲嘅嚇，咁、啊就可以咧就睇下，哎，咁啊佢嘅即係籌備出碟喎， 哦， 哇，即係大家都好期待啊嚇，究竟係點樣嘅咧咁？好啦，咁啊今晚咧就係、是、去到9:30啦，就睇下咧。歷史23時啊，光影中的印度啊，咁啊，光影中的印度咧，今日咧就講下集，咁啊上集咧我都有睇嘅，其實都幾有趣嘅，就係話因為咧佢哋發現咗好多菲林啊，原來咧幾百卷嘅菲林咧就係好早年啊，20世紀初期嘅時候咧，即係1900幾年啦嚇，咁就係影咗好多印度嘅嘢啦，哇！你見到咧，佢哋咧譬如話一個巡遊咧。我哋巡遊咪花車嘅，佢哋係大笨象啊，背脊嗰度咧擺個台喺度、然之後上面係坐成8-9個人嘅，喺度搖下出巡啊咁樣啊，即係好多好華麗、好誇張嘅嘢啦。咁、今集咧，下集咧就會睇下啦，就會睇下認識下印度咧喺1930年至到1947年啊獨立期間嘅轉變啊，仲會咧。去睇下咧，阿甘地啊，著名嘅直言行軍啊，即係甘地咧就主張呢個和平抗爭噶嘛。係。咁嗰陣時咧就係因為咧呢個食鹽咧，即係你知好多官咧都中意咧管住嗰啲鹽嘅買賣啊等等嘢嘅，令到啲鹽價好貴咁，民不聊生咁樣。咁嗰陣時咧就有一個食鹽行軍嘅行動，咁大家可能喺呢啲菲林底片嗰度咧就會睇到啦。 好，一齊睇下。 咁啊。去到今晚11:00啦，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就整一句诗你听下先吓。 好， 凤去台空，江自流。 系咩意思呢？ 系啦，其实呢即系佢系嚟自李白嘅一首诗嘅。咁今次咧就系讲咩咧？就系话喂，成日都有话咧，喂，佢好似火凤凰咁啊，浴火重生啊，即系 Harry Potter 都有啦吓。烧到变成灰之后咧，佢喺啲灰里边咧就走翻出嚟啊，咁样。究竟呢个火凤凰系点样去勉励人面对艰难嘅时刻咧？今晚就去睇睇啦。 好，唔该，吉神，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心。 唔知道你平时中唔中意打羽毛球呢？咁而家有冇羽毛球喺身边呢？係咪好挂住不过场打羽毛球嘅感觉呢？我唔知你有冇数过羽毛球到底由几多条嘅羽毛所组成一个波波嘅呢？如果你有喺身边嘅话，快啲数下啦。冇嘅唔紧要，我话俾你听，羽毛球呢其实有16条嘅羽毛噶。羽毛球嘅羽毛系根据对称先至能够保持到平衡，羽毛嘅数量要系二嘅平方数先至能够做到对称。而16条羽毛最能够保持得到羽毛之间嘅间距系一个最合适嘅根数，亦都能够保持到羽毛球平稳咁飞行。根据了解啊，历史上原来曾经出现过14条羽毛同埋15条羽毛嘅羽毛球噶噃，但系之后国际羽毛球联会统一咗呢个标准，一律咧都用咗16条羽毛去到做羽毛球嘅。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啦。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咧，晨光 Morning Call， 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嘅徐小姐。早晨，徐小姐。 早晨，林慧。 早晨啊，我知道你打电话嚟咧，系因为有一个好重要嘅人生日。 系啊，系啊，过咗，但系咧，我就希望补足翻佢1月31号生日快乐啦。就系 Sherman 我个仔嚟嘅。 系。 咁希望佢咧，即系嚟紧呢三年读咧，醒我之辛苦嘅。咁希望佢加油啦。仲有个女叫做司徒。咁我佢咧就工作顺利啦，同埋佢咧都未拍过拖嘅，希望佢今年可以揾到 Mr. Right 可以试下拍拖咁样。 咁佢可以趁住嚟紧农历新年去行下桃花运、哦。 系啊系啊，不过佢话年年咁样行都系冇， 系咪啱个方向先？人哋话要顺时针噶，系咪真系行啱先？ 我谂佢冇啦。 不过有时唔知嘅缘分嘅嘢，讲成日都话缘分到，缘分到。但其实就要在适当的时间遇到适当的人才为之你所说的 Mr. Right 咯。 是啊，因为他成日都是两个都是宅的、两个都没拍过拖的。 是啊，会不会是很乖很黐家的呢？ 是啊，他太黐了，所以人家不会敲门入来。 要自己走出去是吗？ 是啊是啊。 但是有什么活动和兴趣啊，会不会出去认识人啊？ 他本来个女呢就是比较活跃一点的。他想Rocking Holiday。但是疫情呢根本就都不知几时先至可以。咁佢个理想个 Mr. Right 呢佢都唔鍾意本地人嘅，佢就想喜欢外国人咁样囉。 将来可能即係出去外游下啦，等疫情缓和咗之后。 係呀、啊。 係囉。 咁我係啦，个仔嗰个呢就希望佢能够加油啦，三月份佢都考试。即系连续都好多嘢读咁样，希望佢唔好静鸡鸡打机啦吓。 听到未啊 ，Sherman？ 妈咪话而家叫你唔好打机啊。 系啊系啊， 我不过都好辛苦喎、啊，其实都算系减压嘅方法嚟嘅。有时打机，尤其是你话佢如果选择咗做 nursing 呢个行业咧，都几挨得噶要。 但系冇办法啦，因为佢之前几年前系以大学毕业噶啦，咁系但系读嗰一科咧就香港谂唔系咁适用啊。咁多机会，所以咧佢咧再 转行 啦，成啦，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可能有啲压力都要靠打机嚟舒缓咯，亦都可能系靠打机嚟到练嗰个挨更底嘢，即系你知啦，有时做护士要翻夜更噶嘛，点样可以训练到自己精神啲咧？诶，而家打机等我调节下个生理时钟先，夜晚我夜啲瞓。 系啊系啊，咁啊快啲个疫情快啲过啦，大家咧都开开心心咯，希望。 系啊系啊，不过都系嘅，尤其是今年疫情咧，我谂大家对于医护界嘅嗰个印象咧，系真系深刻咗好多嘅，都好多谢佢哋咧挨更底夜咁样帮我哋香港市民啦。真系希望呢个疫情快啲过啦，咁大家嘅压力啊同埋工作量都可以调低少少，咁就会好啲咯。 系啊系啊，好、开心打到你啊！ 多谢你电话先，徐小姐。 好， 好，拜拜， 拜拜。 你说过爱在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挂你在那儿。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吹神厨房想同大家介绍一款充满和风色彩的小食，又或者是送菜。话它是小食又或者送菜，因为我觉得平时整来招呼朋友又得啦，或者夜晚当是一味餸咁样食亦都可以的，相当之吸引。但是材料非常之简单，只是需要有猪腩片啦、青椒同埋芝士，就可以做到呢个有流心效果的青椒流心芝士豚肉卷啦。 咩 事？ 好开心啊！ 好搞笑嗱，呢个咧本身我介绍到呢、這、一个， 你原先唔系介绍嘅，你头先啱啱睇紧股市，话自己赚咗钱嘅，咁我梗系做翻个声效出嚟，呜呼咁样啦。 啊，你咁样嘅，我真系一次半次嘅啫， 咁咪好咯。 值得高兴系嘛？即系好似你咁下下赚嘅时候就唔需要讲啦。 唔系股票市场赚到钱系应该开心噶，唔好压抑自己嘅开心。 OK OK OK， 开心嘅时候系应该叫出嚟噶嘛。开心需要嗌，有冇听刘德华呢只歌？ 系咩咧？请问 叫刘德华嘅歌，我唔记得咗个歌名啦。不过唔紧要，既然咁开心，今日食咩好？ 今晚食咩好咧？嗱，咁啊介绍呢一个咧青椒流心芝士豚肉卷。咁、哦、我俾张相阿 O 睇嘅时候咧，佢就话。是不是煎羊三宝啊？咦，他一见到这个青椒就想起煎羊三宝又啱、啊。不过呢他、很简单的做法，为什么我会整、这个呢，就是我在网上面呢就周围碌那些 IG 的时候、就见到有个日本人呢就做这个餸。那我就觉得咦几方便、啊。那于是乎昨晚呢就试一下啦这样。那么买呢啲青椒回来最好呢你就买细隻啲。那呢就、因为快啲熟同埋容易淋嘛。那如果冇嘅话呢你买大隻嗰啲青椒就一开四啦，细细份。咁佢咪有个兜型嘅，你知道青椒，咁咧就买一啲嘅芝士碎，咁、我寻日就用咗车打同埋 mozzarella 嘅芝士碎咧、就摆喺呢个兜兜里面，咁啊叫酿咗入去啦。咁然后咧，但系你晾下晾下噶嘛，出面咧就包一啲嘅豚肉片，咁、个豚肉片预先你可能攞少少豉油啊、麻油啊咁样腌一腌佢先啦，咁啊有少少味，咁咧就包住呢一个嘅青椒兜兜、芝士兜兜，咁然后咧就攞去煎，煎到咁上下咧，两边都煎到金黄色嘅时候咧就落少少嗰啲燒肉汁啊，日式燒肉汁，咁、有少少嘅甜嘅豉油味啦。咁最後上碟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喺上面加少少七味粉啦。咁、一切開嘅時候咧，你就見到，咦，裡面嗰啲芝士碎咧，經過你煎之後咧，佢就會開始溶啦，就流出嚟啦。哦，咁、我又覺得幾好食喎、 啊。 係、這個、 而且頭先我啱啱睇阿崔神咧，俾張相。我睇咧， 系 个卖相一流、啊， 好好似日式嗰啲烧肉店啊，或者啲串烧店会食到嘅小食咁样咯。 系啊，去唔到日本，你都带我哋去日本，真系好啦，真系要讲一句好好味嘅日文啊！ 我知，你开唔开心啊？ 开心。 咁你唔叫 ？Yeah！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我的享乐时代。 睇下小白今有啲咩提供先。 系啊， 最近咧，即系大家都好容易，因为坐得多啊，又少运动啦，咁啊抗疫期间啊嘛，咁啊容易食得多嘅时候咧，特别咧而家可能晚市又冇啦，但系咧原来即系午市仲有好多咧放题做紧嘅。 嗯， 咁啊放题咧有啲甚至乎系烧肉啊或者即系好油腻嘅嘢噶，咁但系我见到有一间咧都令到我觉得啊，原来对茶有另外一种嘅体会。啊，點解咁講呢？因為佢哋咧，除咗有燒肉食之外咧，咁啊，佢哋喺成個嘅過程入邊咧，佢喺嗰個出邊布飛位咧，佢放咗好多一啱啱玻璃樽嘅。 嗯。 咁嗰啲玻璃樽咧，全部都係寫曬唔同茶嘅名。 嗯。 即係例如有啲咩咧？ 话佢嗱，除咗普通嗰啲，譬如普洱啊、洛神花、乌龙茶、菊花，讲少少啦，譬如陈皮呢啲，佢都摆到嘅。 系 话梅啊、杞子啊、红枣啊，佢有好多唔同嘅咩苦瓜片啊，连埋呢啲都有嘅。 嗯， 咁佢咧就话俾啲客人咧可以冲自己嘅茶， 即系自沟啊。 系啦，你佢攞个壶啦，攞个金属壶，跟住你就自己。中意啲乜嘢嘅茶咧，你就放入去。 唔得，呢个好考功夫噶，真系好考功夫 啊！ 你茶叶唔可以乱咁摆埋一齐噶。 但系咪就俾啲个机会啲人自己试下咯？ 嗯、 即系例如红枣、菊花咁啊，大家就会觉得啊，可能试一试 O K 喎。喂，但系如果加埋陈皮得唔得啊？咁样， 嗯， 试咗原来唔得嘅， 系 系啦。咁啲人咪会试，但系起码咧，我觉得佢有一样嘢成功就系、是、佢令到啲人咧好肯去饮啊，因为觉得几得意，几过瘾。平时都是、最多这些的叫做放题都是喝汽水啊、 嗯、 或者一罐二罐一包二包、啊、但是现在可以自己冲茶喝还有那个 茶款呢其实望下去呢都挺多我站望下去的时候呢都见到差不多超过二十款的不同茶叶给大家去选的、 嗯哦、小白这个是、日式烧肉店啊韩式烧肉店啊还是 泰式啊，定 定系叉烧嗰啲烧肉店、啊？ 呢个烧肉店我咪听啊，大集会啊， 大集会，即系佢，即系佢系咩都有嘅。因为我喺度谂紧啊，茶叶呢啲嘢咧，都即系大家一下就会谂起中式啊嘛。 系啊， 咁到底佢系咪搞紧一啲好似 crossover 嘅嘢，定系其实佢真系冇乜所谓嘅，纯粹谂住即系你食咁多肉啊，消下滞咁样咧？ 吓、啊，佢应该系纯粹消下滞嘅，咁啊佢就谂住俾唔同嘅款式啲茶咧，等大家自己沟、 嗯， 因为你知啦，坊间成日就传就话其实茶咧就唔好净系单饮一款，因为啲味咧就好容易会单调咗。你试下用唔同嘅茶或者唔同嘅，譬如佢有红枣啊、陈皮呢啲加埋落去咧、啊，又有好多唔同嘅化学作用。咁你谂下，如果佢二十几款喺度嘅话咧？咁啊，你即系你一餐，我个半钟嘅话，我都沟唔晒咁多只喎。 咁啊，即系茶餐厅嗰啲茶胆啦，因为茶餐厅嗰个茶胆咧，据闻咧就 系 由廿几款茶叶捞埋而成噶嘛。 哦，系咩？ 系啊，所以嗰个味好独特噶嘛，系啊。 系啊，又话咩沟普洱，然后又沟呢个红茶，仲有几只唔知系咩嘅。 咁当然咧，每一间茶餐厅。又是他自己的秘方啦，即系成日都、嗯、我哋个秘方嚟噶，所以每一间茶餐厅的奶茶咧都是有啲唔同味嘅。 哦， 嗯，系啦，嗱，咁如果茶咧，大家可以找下呢一类型嘅烧肉店，如果佢都有哇好多款茶喺度嘅，我又觉得。不妨可以试一试，因为喝得多呢啲茶咧， 就饱晒咯。 系啦， 你唔使再帮衬佢， 唔使食咁多啊。因为而家我都惊大家食得太多，咁你饮下饮下嘅时候咧，你又觉得嗰个人啊舒服下，又唔话又唔使话即系滞得咁紧要。 但虽然白元浩提供呢个咧，就系嗰啲放题式饮茶，但系咧我就唔系咁提议大家饮咁多，因为始终茶有少少削胃嘅。咁、如果你饮得太多咧，即系适可而止咧，饮得太多你就对自己唔系太舒服嘅。 哦，咁啊。大家听下钟哥讲啦、 嗯， 但如果大家又唔中意沟茶嘅，想饮一啲原装味道嘅茶嘅话咧， 斋一种味 系啦，斋一种味。头先讲嗰啲咧，好多都系中式茶嚟嘅。咁我自己咧，其实亦都好中意咧，就系饮日本嘅绿茶嘅。咁、日本绿茶咧，其实分咗几个唔同嘅派系嘅，咁有唔同嘅味道喺入边啦。大家最熟嘅咧就可能京都宇治茶啦， 系啊系啊系啊， 仲、 啊、 有咧就系静冈嘅绿茶啦，同、 嗯、 埋仲有一款咧就系福冈嘅白女茶啦，咁样呢三款。咁呢三款咧其实都有唔同嘅味嘅。咁有好多人都问我，喂，如果我要揾一只啱自己嘅茶？咁啊，應該點揀啊？或者乜嘢時候飲邊一隻茶咧？咁、樣啊，佢哋都有啲講究嘅喎、 嗯。 啊，好簡單嘅啫。嗱，如果你中意飲一啲叫做香口啲嘅，咁你可以選擇咧就係、是、京都宇治茶。咁呢個香口啲嘅， 因為正話阿白元浩提供三種咧，其實我諗我哋接觸得最多嘅就係京都宇治茶。 我反而想問宇治茶係咪即係所謂嘅抹茶抹茶同綠茶有冇分別㗎？ 抹茶同埋綠茶其實咧，佢哋都係用同樣嘅茶葉㗎、 哦。 不過佢哋係經過唔同嘅發酵同埋磨製而成咧，所以佢哋出嚟嗰個效果咧會不一樣嘅。 係、咯，抹茶我成日覺得好似嗰個感覺好似濃郁啲，有啲粉㗎。 抹茶有時佢會做埋茶粉㗎嘛。 係咯係咯係咯。 係啦係啦，即係會有呢啲嘅。咁如果你話我想香口啲嘅，咁你可以選擇翻譬如我哋熟悉嘅京都宇治茶啦。咁、我你飲完之後，你發覺咧個口咧都可以有一陣。香氣喺度嘅，咁、就適合大家咧，就譬如靜靜地啊，聽下音樂嘅時候咧，飲下有一種京都千年皇城嘅感覺嘅。 嗯， 好啦，如果你諗住喂唔係、我平時翻工我都諗住飲下茶，但係如果你下下都要飲京都宇治，成本高喎、咁呢個時候咧，原來日本人咧就會揀一啲靜岡嘅綠茶， 點平啲啊？ 係啦，因為靜岡綠茶咧，佢 佢真係日本嗰個叫做綠茶個出產量呢係最多嘅、但佢品質呢就唔算係最頂級，即係唔會話攞嗰啲咩天皇相啊嗰啲咩大神相嗰啲嘅，咁但係佢嗰個產量同埋佢叫做中度 quality 品質嗰個控制呢做得相當之好嘅、 即係性價比唔錯喎、咁樣 冇錯啦、性價比係相當之唔錯嘅。咁如果你話喂我想再濃郁啲嘅味道，頭先整缸頭先京都嗰條香口啦，我想啲味咧係濃郁啲嘅，再貴價啲嘅話咧，咁就可以試下福岡有一隻白類茶。咁佢咧就飲落去嘅時候咧，佢就真係嗰個濃郁嘅味道可以比京都嗰只就留得更加耐，同埋佢有個價錢貴起上嚟咧，都真係可以斷千蚊，然後得好少嗰啲嚟嘅。 嚇、小白，你上次買俾我個手信唔係咁貴㗎嘛？ 我上次買你嗰個唔係平好多嘅， 係平嘅白女茶嚟㗎， 中間嗰只 白女茶嚟㗎，佢同我講係啊， 係啊， 係白女茶嚟㗎嘛，你買俾我嗰、那個。 我哋有陣時都會見到咧咩白女茶，即係數字嗰個白，跟住一個女仔嘅女白女茶咧，咁佢做好多唔同嘅食物嘅副產品嘅，譬如嗰啲咩豆沙餅啊，或者咩蛋卷啊，都有好多咧用呢只嘅。不過我發覺咧，其實香港人就唔係好認識呢只， 係咪啊？我都係因為你我先認識，同埋我成日有一個畫面咧，即係茶事故鄉濃咁樣咧，即係有八個女人 喺度 搣緊 啲茶葉嗰啲 啊！佢個名真係起得幾好啊！ 個名起得幾好啊！因為其實個名就係根據翻當地嘅地方。地方叫八女嘅真系， 哦，个地方唔系真系八个女， 唔系真系八个女仔喺度 种茶， 系啦，系啦，咁可能唔知嗰笪地方以前有八个女仔喺度种茶，所以先叫八女，我又唔知啦，呢啲故仔系咪先？ 好啊，咁大家可以试下咧，因为即系嚟紧新年啦，大家食好多即系油炸嘢啊、糕点啊咁样咧，咁啊冲杯靓嘅茶咧都系非常之好嘅。 唔该晒小白嘅提供啦，唔该晒。 好，唔该晒小白，就嚟去到早上嘅9:58啊，睇埋个天气啊，天气干燥啊，今日。日间温暖，部分地区有烟霞，咁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6度嘅，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0%啊，今日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北风。 点开始还是8:00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咏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远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在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支持，寻觅着真。 你几多点？记得戴口罩，记得戴口罩。